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叫李春瑶，今年21岁。我从小的愿望吧，就是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萨克斯。到15岁的时候，我跟父母说我要买一个萨克斯。完了，我父母当时很支持我，但是他们更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得到我这个萨克斯。完了，就出去打工。起先在一个烧烤店打工，那老板对我很好。打工打了能有15天左右的时候，我父母走进来了，走进来跟那个老板说：“哎，小娟儿，你最近怎么就是套近乎。”我当时就很懵啊。完了，通过一番介绍，我才知道那个烧烤店老板是我妈的一个姐姐。起先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后来就觉得很尴尬呀。在那儿打工能有2个多月，攒下来的钱购买一个萨克斯了，我就感觉这个事儿吧，可以让自己成长，毕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自己所想要的东西。 You know you got 漫游嗨翻天，耶！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晚上好啊！新的一周开启了，今天是周一的晚上，您正在收听收看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现在虽然是已经有点这个凉意的一个深秋了，但是依然这里是火热而温暖的漫游嗨翻天来陪伴着您。 没错，那您可以通过关注哔哩哔哩网站啊，搜索漫游嗨翻天这个 UP 主，这样呢您就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这个离合怎么着982魔力工厂，是吧？ 没错，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号、来收看我们的直播。 没错， 那今天呢来到我们这个演播室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小易，欢迎小易。 Hello， 大家说帅不帅啊？大家这两天都是帅。你知道这个丫丫呀，这没上来先给你送了一波礼物， 哇，上 屏了，谢谢， 什么汉堡包 是给我吗？ 对，可以的，可以的， 么么哒。 对，丫这波很给力啊， 好，谢谢 啊。小易最近忙不忙？ 最近必须不忙呀，啊不，应该准确的说，最近其实还是挺忙的，但是今天不是很忙 啊， 是。小易呢？ 最近两个小时不忙， 最近两个小时不忙， 非常悠闲，要睡着了。 因为你看啊，小易从这个外貌上来观看呢，觉得略好像消瘦了一些 啊。对，我最近出口比较多，我从外貌 比进口要多一点。 对，消耗的脂肪 是 那可以的， 对， 还挺健康。 是因为小易最近一直在忙这个撸啊撸的这个 S7 的比赛，是吧？ 对， 基本是比赛，大家也都知道，有些时候啊，这个啊傍晚啊很晚啊。小易仍然要工作，而且工作完呢，小易，你说实话，看了这么多选手打，你有没有手痒？ 其实是有的 啊， 关键在于后面的然而，就是这个看比赛的过程当中是很爽的，对吧？然后自己上手之后呢，想想啊，这个还是去 还是打比较精彩、 对，还是去打手机版的吧。 确实，我也发现，就这个英雄联盟，就是有时候看起来真的觉得人家怎么能把游戏玩成这样哈？ 对，手速确实不太一般， 对， 然后反应啊，整个 反应，对， 最关键的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真的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呢，不断的发现越来越难找到这个五个人一起开黑那种感觉， 没错。 因为我觉得其实看比赛最过瘾的一点就是，尤其是啊，我不知道现场或者说那个现在在看节目的小伙伴有没有感觉到那种，就是当视野没有挪到的时候，就是那个导播会切换那个视角嘛， 对， 然后有一方。五个人全部或者几个人全部藏在一个地方的时候，然后呢另外一方不知道这个情况，然后去这个脸探草丛的时候，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感觉特别爽，就特别想聚集一波当年玩游戏的这个小伙伴哈，然后一起玩点一些什么套路啊或者什么这之类的。 对，那天来到这个演播室的男神小周周呢也是提到这个李周 啊、哦、小周周， 然后提到这个英雄联盟也是声泪俱下、哦、然后就说都是青葱岁月啊。 对，哎，其实那会儿，其实说实话，咱们大了之后，主要是大家不好聚在一块儿了，是吧？主要是不好聚在一块儿。那会上大学的时候好说嘛，你再远再远，远不过500米。 对，而且也不仅仅是不好聚了吧，主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其实大家都忙了， 都忙了 啊，对 对，学校那会儿就那点事儿，上完课晚上就没事了， 嗯， 对吧？ 现在只能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打一打王者荣耀了， 所以要找点时间，找点空闲， 常回家看看， 常回家， 然后就领着孩子什么常回学校看看， 可以最近大家还可以常去看看比赛， 对， 升转， 对，升转，对，说到比赛啊，其实还是咱们最近。 近有基本是进入到这叫半决赛， 嗯， 是吗？还没有，这 对 淘汰赛 马上要 赛，对，现在淘汰赛嘛，然后那个相当于八强赛嘛，然后现在呢已经四强出来了嘛， 嗯、 对，四强就相当于半决了嘛， 是 啊，再打一轮就是决赛了。 嗯、对，据我们刚才了解，半决赛也是反正在28号、29号吧， 是 这两天 昨晚吧， 啊、 还有前昨晚还是 前四天，昨天对 WE 是昨天晚上， 嗯 啊 ，WE 比赛是昨天晚上。 对，在这里也恭喜我们这个 WE 战队。 是，那你们话都说到这儿了，你说是不是得来一波这精彩回锦？那咱们看哪个队就是 WE 吧？ 可以，那我们就先从 WE 开始看。 对， 行。 嗯 失误啊， 配合炼金搞踢了，炼金已经来了，这波女警没有闪现的九五七没有来得及打断， 九五七 暂时给 TP 波兰保， 黄 田 看位置还不错， 九五七现在的战斗力是不弱的， 上黄色全波丢进来 缺在边， 哇，但是沿途配严峻这场是直接把九五七打得好惨，大招有没有，没有给出来， 这个血小炮再往后跳一段，阵容很不错，闪现盖大逼了路的一个闪现出来，正面一派个顶台这边打不动， 康帝这边也被背了回去，哇，主要这一波还是九五七的位置是直接吃到了对面一整套伤害， 一下 哎，这个视频好像是中间有一点问题啊，有一点中断了啊，这个、 嗯 啊，行，我们再等会儿啊，别着急，我再看一眼这个，那就不跟这个视频较劲了。这其实咱们刚才放的是第三场，因为 WE 和 C9 其实是打了有 5场，打满了整整五场， 对，打满了整整五场、 嗯。 其实还是比较纠结的，因为当我看到打了五场之后，还是我说，哎呀，我说不应该是吧？ 不，最后应该这么说吧，倒数后两场， 嗯、 大家如果看的时候都会非常非常紧张，因为之前那个是 C9 先拿到赛点了已经，对，所以整个过程应该说，尤其最后两场，关键最后这两场吧，然后我还特别那什么，我昨天晚上正好还有别的事儿，就是一定要也是一个那个一个游戏，然后呢正好在北京举办了一个这个音乐会， 嗯、 然后呢那个所以说我现场呢又被邀请去参加他那个就是、去看那个音乐会， 是， 然后呢我就用手机现场用那个 4G 流量在人家那个剧场里边， 你带着音乐会 对他跟人看比赛啊，这个过程有点尴尬，对，但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看的时候真的非常紧张，因为我正好去的时候正好是第四场快打完的时候， 是 啊，然后第四场中间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好像是那个一直是处在逆风的状态、 嗯、 啊，然后最后是打赢了，然后再看的这个第五场啊，所以整个那个音乐会的开头啊，虽然音乐很舒缓、嗯、但是我很紧张， 很跌宕 啊，对对对，情绪很紧张、 嗯、 是。那说到这个，刚才咱们这是第三场，其实第三场也是前三场就跟小易说的，其实 WE 发挥可能状态没上来、 嗯、 第一场还行吧，第一场其实打的也不好，就第一场虽然 WE 赢了， 但是也打了50多分钟、 嗯、 啊，然后也并没有感觉像在这个小组赛过程当中那种很强势的感觉， 没错 啊，但其实 C9 一直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本身也不弱吧，然后再加上这个也算是这个LCS 赛区怎么说呢，就比较怪的一支队伍，所以我觉得所有北美和欧洲队啊 都比较怪 啊， 从来不按套路出牌，他们的选英雄 昨天你看有一个炼金吧，我记得 对 啊，昨天有一个炼金，这个是感觉很奇怪的， 就是出场率简直就 啊，而且还赢了啊，对，这个真的很奇怪， 对，然后他们的搭配其实就跟小姨刚才说的，因为第一场是 WE 赢了， 嗯、 第二场、第三场都是 C9， 都是 C9。当时所有人都觉得， C9 要， 所有人都觉得 WE 凉了 ，WE 要凉了。 对，所有人都这么觉得啊、哎。 然后第四场是 WE 扳回一局、 嗯， 这时候双方战局在2-2，但是说实话、 嗯， 第五场怎么样不知道，谁拿到第五场谁就赢了。 对， 第五场真是不知道怎么样，对不 对？ 所以其实第五场也是最精彩的。 嗯、 那咱们其实第五场的视频呢，那也有，咱们就来看一下最精彩的这一场啊。但愿他这个视频不要崩溃掉这一场。 嗯。 我们来看一下 WE 对 C9 决定胜负生死的这个第五场比赛啊， 这个事情就是为了保护上路的这些动物居家。 两人碰面，加里奥就在边上射给大刀，这波想抓机会 Q 上来，靠的有点危险，大刀就在脚下把他大刀炸空，但是人头还是被发条收下来。 看到这个，哎，香炉这里， 这波危险了， 这波有点危险， 这个位置有点危险，哇，盾被留下来，直接秒掉， 风女大招开出来，保不住自己，正面剑皇过来了， 这个大招拉住两个人，哇，这里西烈也要被留住呀， 最后人头还给到了 Sneaky， 这波断尸一个双穿的一个装出装，并且已经有十三级了，爆发非常非常强， 现在刮了一下康帝，康帝有点吃不住啊，他能硬拉回来。随即落下，交闪过去，康帝大招丢出，一瞬间自己已经倒地了。 一个英雄登场之后接一个 W， 减伤非常多。 那 大嘴开始要吐了，大嘴开始要输出了，这个是根本。 我们看这个视频为什么会每次都断一下啊？这个是怎么着 ？WE 赢的太不容易了， 是吧？哎，赢的也是磕磕绊绊的。 对对对， 现在看集结，磕磕绊绊的。 结局还是好的吗？ 对，结局还是好的。不对不对，但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哪块儿没对啊，一定是哪块儿没太对。我来解决一下，看一眼啊，这把应该行吧？我试试，试这个。 这个视野就是为了保护上路的这些动物居家。 两人碰面，加里奥就在边上射给大刀，这波想抓机会 ，Q 上来，康帝有点危险，大刀就在脚下，把他大刀炸空，但是人头还是被发条收下来。 看到这个，哎，香炉这里， 这波危险了， 这波有点危险， 这个位置有点危险，哇，盾被留下来，直接秒掉， 风女大招开出来，保不住自己，正面剑皇过来了， 这个大招拉住两个人，哇，这里西烈也要被留住呀。 最后人头还给到了 Sneaky， 这波断尸一个双穿的一个装出装，并且已经有十三级了，爆发非常非常强。 现在刮了一下康帝，康帝有点吃不住啊，大招硬拉回来 ，Q 没撞到，一百个大招随即落下，交闪过去，康帝大招丢出，一瞬间自己已经倒地了。 一个英雄登场之后接一个 W， 减伤非常多， 那 大嘴开始要吐了，大嘴开始要输出了，这个是根本。 哎呀，我就猜到啊，我就猜到这个 WE 到这块C9 要凉， 对 对 ，C9 最终还是凉了，就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对对，不知道发生什么，没事，咱们导播老师外边再看一下啊。 嗯， 咱们为什么这个视频总要断这个啊？咱们也是继续说啊，咱们说这个 C9 和 WE， 虽然 WE 险胜，但是我觉得对于下一场比赛。半决赛 WE， 我说实话不是说别的，我真不是特别看好。这哪怕跟咱们国内的 RNG 来比较，我觉得它赢面都不大。 还感觉这样说完之后，好像仿佛我看到了这个四强排位 W， 这个 RNG 竟然是排在第三，是不是？啊，我这样，我觉得这个既然话说到这里了，我们就不妨奶一波嘛，对吧？ 对， 我觉得这个SKT 肯定是冠军嘛，对吧？ 镜头是不是？ 对 ，SKT 肯定是冠军嘛，是吧？啊，这个时候弹幕可以跟起来，对吧？ 对对对。 啊，然后呢，这个接下来第二嘛，应该亚军差不多就是三星了嘛，对吧？ 哎， 啊，然后这个。W 跟 RNG 就是啊，我觉得已经进到四强，就怎么说呢？我个人感觉就是完成一个基本的任务了， 不错了， 已经完成一个基本任务了。就是应该是有隔了多少年了？我记得 S 五、S 六好像都是到八强吧？ 嗯， 都是到 八强啊，都是八强。所以今年来说，成绩上已经有一个突破了，我觉得还不错啊。 所以昨天那个 WE 取胜的时候，我看朋友圈都很燃，然后好多人都在。这个奶就是期待这个， 对对，这波要奶， 期待 WE 和这个 RNG 就决战鸟巢，你知道吗？好多人就在期许 啊，那这个估计这是不可能的，这怎么可能呢？对吧？这个一定要返回去啊，要不然感觉很危险呀。 嗯 啊，不过说实话，就是怎么说？理智的说啊，我觉得像 RNG 碰 SKT 吧，应该是，然后那个 WE 碰三星，还真的是挺难的。 嗯 啊， 嗯， 但是不管怎么说，已经就发挥到他们最好的水平了。 对，其实都不好打，尤其是那个，就是因为整个这个过去四天的比赛。给我留下的这个深刻印象的赛事太多了，然后包括就是其实每一场可能很多时候都会出现一些怎么说呢，出人意料的地方，对，意想不到的地方。就比如说第一天这个龙珠跟三星的比赛， 你知道这个龙珠当时在小组赛的时候一场没输过，然后所有当时我们现场的媒体大家都说今年龙珠最强，基本上就是说 对， 但所有人都觉得龙珠就是冠军， 嗯 啊，然后之后呵呵难死了吗？对，然后 没、就是、说谁谁死 啊？对， 你说谁谁就是我。 先不说玄学吧，但至少真的没有人想到说三星可以3-0拿下这个比赛， 没想到、嗯。 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因为今天正好我看到一个新闻啊，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淘汰赛过程当中。然后这个四个这个最佳选手每个队一个啊、嗯、这个已经出来了、哎、我可以给 说说说说 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大家分享一下 哎这个首先肯定都是这个晋级的队伍嘛晋级队伍其中有一个呢、哎、就是这个刚刚我也说到三星的这个安掌门 Ambition 啊、这个选手其实今年来说呢还是比较有看点的因为他去年或者以前、 啊、 对他比较突他以前呢也是首先他是一个老选手了、 嗯、 他以前呢其实是打中单位置的安掌门、嗯、因为以前呢相对来说这个就中单位置本身你看像 SKT 他会有 Faker 对吧然后呢像这个三星他会有 Ambition 然后像这个比如其他队伍他一般中单位置上的配置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明星选手啊一般来说是一个这种实力比较强的选手、嗯、那么今年呢安掌门他这个直接相当于换了一个位置他换到打野去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他的整个对于比赛节奏的一个掌控然后包括对于这个一种对于对手的这样一个理解能力包括整个这个去带队的这样一种指挥能力都能够感受得到 嗯 对所以整个那个三场就是三星去打这个龙珠的三场比赛如果这个有观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看了的话 嗯 一定能够感受到就是其实龙珠真的感觉很年轻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开玩笑的说爸爸打儿子啊就是被教育的一点脾气都没有整个三场就是一点点翻盘的希望都没有基本上都属于线上有优势但是一到后期打团的时候呢包括整个后面这个节奏啊运营啊然后包括对这个野区资源啊基本上都被这个三星牢牢的控制着然后其实这里面很大的功劳也就是打野的节奏就是 Ambition、 嗯、 对因为打野我们都知道这个打野这个职业其实特别带动节奏你包括其实现在在手游王者荣耀也是一样 对、 嗯、 如果一你想啊大家都在线上对的时候打野是一个不稳定因素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出现在哪里 对 这是一个最逗的一个点也是最能威慑的 对因为所有 MOBA 游戏像这种就是游走的位置、 哎 就也不一定是打野吧就可能像王者荣耀它可能更像是一个游走位 对 就像游走位这种位置因为它可以瞬间的造成一个你在单线上的一个多打少 没错 啊这就相当于我突然叫来一个兄弟 对 打架的时候那肯定比较 厉害原本是一打二啊原本是二打二突然这边多俩人 啊多俩人或者多一个人三打二 对吧那你就没法玩了 对 是这 样这个刷野的时机啊还有他最后这个残血时候收人头这个节奏啊 对而且基本上啊这个大家可以去这个淘宝上面对吧如果说这个要是哎感觉到自己水平不济想上上分的话啊、请一个什么啊某一种这个游戏职位是吧、 嗯、 啊基本上呢这个大神都会选择打野的位置、 嗯、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好带动全队的这样一个节奏 而且打野是经济最先起来的而且也是就是说前期最厉害的一个应该 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像这个王者荣耀这个游戏它真的特别看打野为什么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因为线上的资源就这些 对 就除非你产生了这个人头的击杀 尤其是王者荣耀 啊对尤其是真的是尤其是王者荣耀就你线上的资源就这些 嗯 那个一会儿一个兵线一会儿一个兵线你把每个兵线的钱都吃到最饱、 嗯、 对吧你线上永远都是这样在不产生击杀的情况下 对它是有固定时间刷兵、不是说你这波兵没了又来一波 对所以 兴的快就多来 对所以我们可以从反方向去想了就是其实每条线钱是固定的 没错 那钱固定的话装备也固定那其实就相当于看英雄技能互相克制什么的、 嗯、 但是如果打野的存在呢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说我利用我自己的节奏我首先第一我可以去吃对面的野区资源、 嗯、 这样的话我钱就会比我吃我自己野区资源这边之后本来是对面分的嘛、 嗯、 那我吃的多我钱就多我钱多我装备好我再打你我伤害更疼 更高 对吧所以说肯定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相当于这个尤其是王者荣耀真的就是我觉得能赢的局 嗯一定是经济要高 对一定经济而且一般来说都建立在这个打野的点 野 或者说它是一个突破点吧因为它起来之后它可以带动其他路之后比如我再产生了这个线上击杀然后你就可以吃掉更多的线上资源而对方吃不到、 嗯、 那你就更有钱所以这个雪球就会越滚越大 嗯没错、 那像英雄联盟这样的比赛呢可能因为本身节奏比较慢 嗯 啊它可能不太会像是这个王者荣耀这样我们平时利用一个碎片时间就可以解决的那它时间比较慢的话呢就是它会有更多的套路无非就是对但是整体上我觉得真的大家可以看比如说像去年的这个 Benji 就是那个 SKT 的这个去年的时候夺冠的一个功臣也是一个打野位、 嗯、 那他每次这个被替换上场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其实真的是应该说力挽狂澜就是他去年的作用丝毫不亚于 S5 时期的 Marine 丝毫不亚于曾经的 Faker 对，然后呢再看像今年的话呢，也可以看到 SKT 的打野位置也还是不错的，像 Peanut， 对，所以其实每个位置打野都很关键。 嗯、 啊，对。然后这里我们稍微说一句祝福 WE 的话，对吧？ 对， 这个借以前入围赛的时候这句话就开产生的。入围赛的时候、嗯、之前我记得我来做节目的时候也跟也咱们也聊过嘛，就是这个康帝抢过两条龙，对吧？说武汉的大龙都是康帝的。 对 啊，我们也祝福一波 WE 啊，对吧？ 继续抢龙， 哎，继续抢龙啊，能不能抢到我们就不奶了。 对。行，那咱们上半场， 下回再 见。对，上半场节目的最后，咱们再给大家点击两条最新的资讯吧， 嗯、 好不好？一个就是，其实小一今天来的时候，咱们说到了，就是说今天的零点，应该是今天，就是今天咱们的零点，就是已经过完了、 啊，已经过了，已经过了，就今天啊， 零点半到九点半呢，王者荣耀进行了停机更新啊，迎来了 S 9赛季。那本次更新呢，小一也说到最大亮点就是全新做的地图。是吧？ 嗯， 全新做的地图 啊，也还有新英雄 啊，新英雄 啊，还有新英雄， 那个梦奇 啊，梦奇 对。然后这次呢，王者峡谷更新了世界观设计，在新地图中呢，那红蓝水晶防御塔、兵线、暴君主宰、小野怪啊，都换上了新的皮肤，并且峡谷中的一草一树一滴水都相比原先有了质的提升啊！ 哇。 大家都是 哎，这个特别像，就是大概是我看两年前吧，那个、 就是撸啊撸那次 啊，英雄联盟换地图那次、重做那次，就整个我觉得时间关系，我们可以回头回来之后详细说，因为他这次改版的东西真的很多，很有意思。 对，嗯，是。那你再说说别的那个， 那这个英雄联盟就刚我们说的这个 S 7这个决赛啊，还没有开始、但这个总决赛的门票呢，这个票价已经出炉了。这个官方发布了公告，2017全球总决赛决赛的门票呢，将于北京时间10月25号早上的10点在大麦网开启售票。经过之前三个城市四个阶段的角逐之后呢，最终只有两支队伍能来到北京。那么这个决赛的地点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就是鸟巢。票价呢，最贵的这个一等内场票呢是1200元，这三等票呢是就是最低票价呢是在2800元。2800元，280元。sorry， 这看到这个就 一不小心多读了一个零。 还是有钱 啊？对对对， 还是有钱，还是有钱。 我现在就从那个搞一些最最便宜。然后多个零卖给你， 这个 你要几张？ 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啊！我说完啊，在决赛当天呢，这官方呢将邀请英雄联盟明星召唤师周杰伦以及演唱本次2017全球总决赛主题曲《传奇永不息》的 Against the Current 乐队、共同带来本次决赛的开幕表演。 哎呀！周杰伦啊，周杰伦对你意味着什么？ 周杰伦，我 周杰伦对你意味着什么？ 我整个青春时代的偶像，现在也是。 就周杰伦，就是。 但是他现在已经有、 儿时的第一盒磁带，是吧？ 真的真的 是吧是吧？ 儿时的第一盒磁带 啊，第一盒磁带， 你们带上，你们带一下耳机，小姨，儿时第一个歌曲是不是就是这个？ 哇，又流泪了！ 哎呦哎呦，不错， 流泪又不错哟。 其实你说咱们这一，你唱早了。 还有一个是间奏是吗？哎，真的，那个时候就是周杰伦刚出来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就是酷酷的，好特别。那时候6年级吧，然后刚有复读机，然后 复读， 我记得那时候5块钱一盘磁带，其实挺贵的，当时觉得5块钱一盘磁带。 对， 然后正好买了 磁带， 你买的是盗版的， 5块钱还是盗版的？ 盗版 肯定是盗版。 我记得我当时在音像店买的， 应该是20-30吧， 30好几。 啊，那么贵吗？ 30好几， 一看你就是全是 买的是盗版。 你还敢说周杰伦是你小时候的盗版？ 可能那时候 你从小时候就破坏的。 可能那时候我太穷了，觉得5块钱就一定是正版的了。 你是被卖这个卖卡带的 忽悠了 ，你知道吗？他 六年级啊！ 哎，我问问你，那磁带里都有什么，我就知道你是正版还是盗版。 那张专辑好像动感，哎，是 还可以，他还 甭管怎么着吧， 好像是。后来又买了一张叶惠美。 你那里边都有什么呀？磁带里边 就他的专辑歌呀、啊。 除了专辑歌呢，还有什么吗？ 就是一张磁带吗？ 嗯。一张磁带，然后上面封面是周杰伦他的那个专辑封面，然后里面是他的 歌词 都没有吗？ 啊，歌词有一个那个小册子里面就是 哦， 签名啊， 只卖5块钱吗？ 签名没有， 你是不是圣诞节买的？ 哎，听着挺真啊，这个 哎，绝对没有30块钱，就算我记错也只就10块钱。 真的， 妈妈骗你， 没有，真的真的这个。 不是，咱上半场就到这儿了，行吗？来，半斤片花之后一会儿见。 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 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怎么回事？FM98.2 啊，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9点与你不见不散。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刚刚这个耳机里整个演播室响起这首《珊瑚海》的时候，我就感觉确实跟听 落泪了， 确实跟听我的5块钱磁带感觉不一样。 你那会儿是不是周杰伦是你的男神，是你的偶像，是你的一切？ 周杰伦， 但是你只买了他5块钱的， 不是，是过不去。不是，我那时候真的是，刚才小艺我觉得说了一个挺好理由，就是他说可能我那时候就是磁带已经很少了，不是真的，我那时候就刚刚兴起 MP3。就是、 对，有那么一个时期、 啊、 就是有段时间 那 个 不怎么买磁带， 就比如说可能差不多就隔半年吧，半年前还是磁带出的东西，但之后呢，因为设备的更新，然后那会儿就不太放这个磁带。 我明白了，就是 有可能 老板囤货了 啊，对， 跳楼大甩卖， 对， 只要5块。5块， 这像原来 我买的时候，不是说他刚出了这个专辑买的，可能就是我喜欢周杰伦的时候，他那个专辑已经出过很久了，然后我买他那个他之前买来的听，而且那个时候是复读机，就是 那你作为一个周杰伦的迷，你为什么等周杰伦第二年才买他前一年的？ 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相对来说， 他刚刚在说，他说我从他开始攒零用钱，可能攒了一年， 那不至于，你太怂了，没有没有，我们那时候磁带后来到初中。之后就是6年级之后，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出现了 MP3， 然后初中唯一用磁带就是英语老师拿那个手提式那个来听听力，我不知道你们那时候用。 对，就现在变成广场舞哦，广场舞现在也不用那个了。 对，广场舞现在人家都是一个 U 盘插到音响上直接放。哎，好了，再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或者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 是，那咱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也是帅哥美男子啊，小艺啊， 小艺， 哎 ，OK， 哎，小艺，那这样你们俩。都说是周杰伦的粉丝，我正好刚才在间隙啊，用我疯狂的手速啊 ，APM280的手速，给你们调了2首周杰伦的歌，你们来猜一猜这歌都叫什么名字，好不好？ 这还用猜吗？ 哎、咱们水友也跟着一块儿、啊， 这个、前奏一起。 首先你们先说说这叫什么歌啊？就这个，现在在放这个。 刚才我说了嘛，《珊瑚海》。 对啊， 啊，《珊瑚海》啊，行，先给你们听一首，下面这一个啊，谁先答上来？谁先答上来？ 哎《珊瑚海》那时候真的是我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我真的唱不上去，你知道吗？努力了很久。 啊、哦，我以为有什么故事呢，这首歌。 那怎么着？你要玩现场？ 脚都 那儿有表演区，正好绚烂的灯光加上专业的麦克风。 哇哦！ 要不要来一个？ 地都踩出个坑了，还上不去？ 李可来一个， 要不要？要不要？ 真的上不去。 我还真不知道你有这个才艺，现场现场。 你先听你下一首怎么样？ 好，咱们先听下一首，水友也跟着一块儿啊，看这首是什么歌？这首是。周杰伦比较早，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那首歌，但传唱率很低很低，很少有人知道。 你要说你老放那首，我真的就知道是什么了。第一句不就把歌词唱出来了吗？把名字唱出来了吗？ 这是小艺知道了吧？ 不知道。 他刚唱第一句。 小艺再听听。 你看看李哥 什么歌 你的样子， 我跟你说还是连五块钱的紫菜就这种低廉的成本才易于传播，像你们那种二三十都不惜去买，我告诉你爷爷泡的茶呀，这歌叫爷爷泡的茶、 哦、 爷爷泡的茶有一种味道叫做家， 还是干了五块钱紫菜听得多呀。我只想问一下李哥，你那一张磁带多少首歌？ 你知道我那天看了一个文章啊。 你先告诉我多少首歌里边。 真的就只有七八首，他的一张专辑、 啊、真是这样，那真是真 的。然后那时候呢，就是，哎呀，我刚想说什么忘了。 什么呀？ 我刚想说什么啊？就是 说 这个 新闻， 就是说这个，就是大众传播的这个，如果让它成本更低廉的话，更利于它的传播。我就是那个传播面儿。 是是是是， 对对对，你就是那个传播面。 嗯， 行，这爷爷泡的茶，咱们再来听个半分钟啊。哎，这个四月一这网友说说那会儿一张磁带应该是十首歌了， 是吗？ 因为磁带还缩水了，二手磁带，然后抹了几首歌。 那个、我还买过。 最关键是磁带后面录的是什么呢？ 我说我还买过 后面录的是什么呢？ 我还买过那种就是杂歌，你明白吗？就一张专辑里面有当下流行的所有歌。 对，那你这个肯定是啊， 这肯定是， 不是，这跟我刚刚说的周杰伦那个不是， 你那个 不 应该叫 是一个 金曲大串烧， 对，什么卡拉OK 最热金曲， 磁带是录不了那么多，你们有没有点常识？怎么可能光盘才能录一百首，对吧？然后那个就 你是买过录一百首的光盘是吗？ 还是你有经验？说实话啊，要是现在有录一百首光盘，你搁车里 有那种，就是你说的 全年放三张 CD 可以听一年， 有 每天一首歌， 有你说的那种金曲串烧，你知道吗？里面就有好多当下流行的，什么 SHE 啊、 哎。金曲串烧当时绝对有这一首歌，我在佛前求了几千年，你是别人的香水味。 你身上有、 啊、你身上有他的香 水味，还有什么亲爱的你 慢 慢 飞，这都算很大众了，这个、 嗯、 哎呀， 就是那时候最流行， 但是还有一个一些小众，什么披着羊皮的狼， 最潮的那时候就是那个许嵩的玫瑰花的葬礼、嗯、而且那个时候许嵩刚出道的时候总被别人分不清许嵩还是周杰伦， 玫瑰花的葬礼， 所以好多磁带上玫瑰花的葬礼录的那个演唱者都是周杰伦，你知道， 但你这磁带绝对不对。 就是这么一位，刚刚还理直气壮说我买的肯定是正版。 好非常好， 没关系，就关键还是你要能记住他的歌曲才是最重要的， 对 吧？哎，看帮你圆回来。 对，刚才第一首其实是李可莹啊，对，咱们再来听听第二首，第二首是很有意义时代，在那会儿我以为周杰伦要凉了的时候，周杰伦出了一首歌、啊。 周杰伦怎么会凉？他现在依然火，一首《告白气球》红遍全球。 对，当时就是在这么一个契机，我以为他之前，因为当时有很多竞争者，像潘玮柏、林俊杰那时候， 不，其实周杰伦他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就是 我觉得周董最凉的一首歌， 嗯， 就是给英雄联盟写的那个歌， 凉， 那个是真的凉， 凉了。 我不知道、这个、 我没听过哎，这首我还真的没听过。 你可以让那个用那个 APM 多少的手速， 对， 给他找一下那个英雄联盟， 那叫什么来着？那个 就叫英雄吧，好像 英雄啊， 好像是 你先猜猜这首歌啊，我找一下那个，嗯。 我觉得周杰伦他之所以成功成为一代人的，或者是很多代人的偶像，就是因为他的这种，一直有他的特色，但是又一直在改变。 哎，这个太简单了，这个， 这是什么？ 我这个竟然反应了一半儿。 哎，你猜出来，你先让 说明你那个五块钱磁带里没有、 啊、 没有那个， 我知道了。噔噔噔噔，就算什么？ 哎、有没有这个？ 就是我会唱。 有没有这个弹幕里的朋友知道这首歌叫什么？ 嗯。 小艺你很套路啊，这么会互动、 哎、小艺适合开直播，小艺、 哎、刚才网友 哎有人说了这个鸭鸭鸭、 啊、 他说稻香啊，没错， 对，哎，刚网友没有给我这个呼应的嘛，就有五块钱磁带， 有啊，人说一般录个十首嘛， 对，然后你说七八首，然后后面说后面抹了。 你知道曾经就是之前有一个数据，就是在收听咱们这个节目收听，这全北京还是可以，不能说很好，但是也还不错。当时就对随机对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100个听众啊，就随中抽100个做了个调查， 说大家都是在什么情况下听了咱们这档节目 啊？ 漫游汉饭店卖到九点，这个时候呢，普遍因为你想下班正常都回家了嘛，谁八点下班？那极偶尔了哈。 没有啊，我天天八点钟下班。 按小易单位的领导可以听，很用功啊。 对对对 对，大家统计一是。 然后领导说我十点才走，你八点就走，怎么回事？小易明天来我办公室 什么？那领导你十点走，你在干嘛呀？ 我去批发五块钱磁带去了。 不是这事儿过不去了。 对对对，那会儿咱说过来啊，说有调查，排在第一的就是去吃夜宵的路上的听众。 啊。 啊第二 点不算夜宵。 第二呢，就是很多人在电脑上打开 APP， 嗯， 收听这个边玩边听， 嗯。 然后呢，那天就说，那收听咱们节目观众和收看视频的这些观众是不是一波呢？达到重合率基本不足1%，就是完全是两波人。 哦， 就是通过汽车广播， 就是、 包括蜻蜓啊、听听 FM 啊、咱们电台听听 FM 啊、蜻蜓啊、喜马拉雅这些人是一波听众。然后通过视频看的是人家纯当你是一个视频节目再看， 就是在哔哩哔哩上看翻、啊、看到我们了。 对，然后你问他你知不知道在北京的这个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有这个，因为他们很多都不是北京的人， 嗯， 所以大家基本不从广播听，就是两 批人，两批人， 对。 所以这个在路上的朋友呢，等你这个开车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能够看直播的时候呢，欢迎打开这个哔哩哔哩。 而且你知道吗？他们反映一个问题，我觉得最对、他们都不知道怎么跟咱们互动 啊。 其实是这样的，咱们除了这个。视频，咱们一直没有跟他说怎么， 突然感觉说到这里的时候有点忧伤，你不觉得吗？就是这个时候，其实现在还是我相信有是有很多朋友现在还在听，现在还在听，对， 现在 还 在 听 的朋友们， 对， 你好， 等你们方便的时候，一定要方便的打开你们的这个哔哩哔哩上搜索。 也许现在我们家用车上面都已经听不了磁带了。 啊、小 易， 你明天不用来了。 哎，咱岔开岔开啊，这样这首歌。说实话，我都看到题目的时候我都傻了，我不知道周杰伦唱的，你们俩来猜一猜。 好， 这个好像真的啊，我知道。 圣诞节，剩下的人的圣诞节，过了节最好又给我下起雪。 来，五块钱磁带那个，你出来。怎么回事？这歌是谁？ 哎、这歌上的时候绝对不是磁带放的。 小易呢？ 我也挺，我也觉得这歌不是磁带放。 等会儿让我听一会儿，听到高潮。刚才没说完呢，就说这个正在路上的朋友呢，可以这个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 对 啊、来跟我们互动。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哔哩哔哩呢，可以 那您就听着吧，别互动了。 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微信公众号“酒吧魔力工厂”啊。来看一看我们这个豪华演播室，确实是这个非常少见的一个可视化的平台啊。 没错， 我们借这个摄像头， 这领导应该给加点钱啊。这个 六个 设备全没 六七个 啊， 六七个这个摄像头， 来，你开麦说五块钱磁带那个，你开麦说，你别不好意思，你不是周杰伦铁粉 吗？有时候那种记忆深刻的东西，来自于你这个记忆深处很久远的时候， 那你掉出来 磁带的时代。但是这个不是存在我听磁带的那一趴的，你明白吗？ 对，这个是什么歌呢？ 现在主要是这种快速复制、快速传播呢，反而没有那。 丫丫说还真不知道。 对， 然后 怎么样？我这手速 歌，你也别卖关子了，你就说一下这首歌叫什么。 这首歌叫《爱情废柴》。 哦，我以为你要说《爱情买卖》。哎， 不是我不配，不是我不配。刚刚那个啊，对，弹幕里面跟我们互动说是不是我不配？ 这样吧，咱们可能这首歌曝光率确实有点低。 嗯， 咱们来一首曝光非常高，并且在电影中啊。电影收视票房特别好，也是周杰伦参演的电影。 那 他唱的 那不用放了， 那不用放了，那不用放了。 别。这怎么那么像惊天魔盗团呢？天台爱情， 不是吧？这个感觉 不是这 怎么可能？ 是天台爱情那个电影里的吗？ 天魔盗团吧，是吧？啊。 周杰伦的， 对对对对， 这首歌呢叫 Now You See Me， 啊，英文， 哎，这个发音很标准， 对 Now You See Me， 对 Now You See Me 啊，这个其实你其实仔细这么听，周杰伦不愧是天王啊，就是这个节奏依然非常动耳，是吧？嗯，非常好听。这个刚才这个 说回我们游戏吧， 啊，对，英雄联盟那首歌其实找到了，但是我预听了一下，有点凉啊，这首歌。 就是因为凉所以才要给大家听，你知道吗？ 刚刚提到、这个、 立刻你也没听过是吧？ 没有。 对，因为这个肯定不是磁带的时候的。 凉凉，要不然来一首凉凉吧，好吧？ 那咱啥也别说了，就先来一个英雄吧。 可以。 这是小乔伊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 这首歌是英雄联盟，是周杰伦给英雄联盟专门写的一首歌。 嗯 啊，对。 而且刚才我们为什么聊到周杰伦呢？是因为这个总决赛 S7 总决赛在鸟巢之夜呢，要请到这个明星召唤师周杰伦啊，现场要演唱这首歌曲。我们先来预热一下。 实话，这歌之所以为什么后来有点凉啊？我觉得主要是这个它发音太快了，我基本除了那个旋转、跳跃，你闭着眼，别的都没太听清。 好、好像听到了另外一首歌。 哎呦！ 啊，我决定以后有事没事帮周董放放这首歌，不能让它凉啊，毕竟跟咱们游戏有关呀、 哎。这首歌还是可以的。 对， 主要是为了表现这种啊，游戏是厮杀的这种场面。想想刚刚咱们看那些集锦，配上这首歌，还是没有什么违和感。 说到这儿，咱们这节目刚才五块钱磁带聊了太长时间了，这还有十分钟，咱们先放放集锦啊。 可以。 咱们第二个就先放放这个 SKT 吧，好不好？今年最大的这个、可以说是啊夺冠的一个热门队伍了。他基本对 MSF 那场也是硬仗，打了5把，最后以3-2胜出。 对， 也是很硬那场。咱们先来看一下， 可惜了呀。 对，先来看一下第一场，好不好？ 好、 ，SKT 对 MSF。 哦，我 飞可这边绕过来了，这个4分40秒的一个干克， 刚好过热，找了一个闪现，还被杜兰特给嘲讽回来，库里找了闪现出来，吹回来一血，被飞可的加里奥给拿到了。这一个蓝号要来下路，也来进行一波游走，这波有机会抓到吗？但是本身上是有闪现有屏障的，这边先往右拉， 出两个。 但这地方我觉得小炮出了现在一个很严重的失误，他比鼻子一个 Q 加一个一把兵清了就走。 是 ，Explorer 很勇敢一 Q 回去，但瑞斯赶过来的时候保持大招来不来，就即便出动这样一丝血，宇宙的光辉下下来，光环还没有，但是在左边被他点一枪他就倒了。这边兰博的大招好像没有造成太好的一个伤害效果，因为他全身都是物理防御装啊，被柱子卡在了一个柱子壁咚的一个地方。 是。 是下路的高地塔，被库尼直接三炮秒掉，这边强开就是要抓库尼，库尼闪现到队友的怀抱里面，沃夫已经走过来，柱子还留出了 Hand Summer， 看一下 Faker 过来这个嘲讽，嘲讽到后方的 Max Door， 再一个一技能打到小炮。 我们看这又是视频，果然不出所料啊，今天就是一分半视频是吧、 嗯、 没事儿，咱们再接着看这 SKT 对战 MSF 第五场啊， 永不言弃， 对、嗯、永不言弃，我们这叫 嗯， 那时候是个发条，被直接打出了个闪现， 而且那时候忽然镜头切到下路了，因为下路打起来了，就是热成女坦那一局，但这一把下路比较难打起来，因为 SKT 是一个塔姆，强行的要保这个抢红，红的血量100多，最后没有拼掉，这边是嘲讽给到，想杀呼你吗？但是 Blank 已经上到了一个二级，阿玛瑞用一技能，哎 ，Blank 的 EQ 闪没有跟到，但是用伤害硬是拿下了一血，呼你拿下了这个一血，从河道切过来， 这人能勾引。 塔姆带人过来了 ，DOE 是掉了一个闪现，但是他的一个弱者推在推死了 Ben， 这边有机会，阿布里嘲讽到了一个 Faker， 先处理掉后方的 Blank，Blank 是死于一个的那个锤子下面， 做大龙视野的问题吧， 又来吧， 直接给打错了这个杰斯就一套了， 一个单杀， 刚刚交火锅一波，其实大招都用的差不多了， 三条火龙 ，DOE 赢在一个草丛里面，沃夫这边找过去想要用肉身开视野，先被推到一个弱者推。 我看明白了，大概每个视频啊，这个机器是能放个一分多，然后一分多就再见啊。 可能就是把精华。 对，咱们精华不行，留在下次节目。我先想一下啊。对对对，精华留在下次节目。我再看看这 RNG 对 Fnatic 这场，小易，你觉得？其实我觉得 RNG 胜面，其实我还是想到 RNG 会胜，因为确实阵容。 对，这个应该没什么说的，我觉得啊，因为 Fnatic 相对来说，他从入围赛过来就是表现的，其实。怎么说呢，能够打到这个八强已经从阵容实力上来说，从选手实力上来说已经属于一个比较超出预期了吧、 嗯、 啊对。所以我觉得像 RNG 今年状态确实是不是不能奶、 嗯、不能奶。 状态确实是非常好，这是可以、 嗯、 我觉得这是真的可以说的、 嗯、 这个是可以、嗯、该说的要说，我觉得就是确实是状态非常好，包括整个那个小组赛第一，包括那个打这个三星对吧，能够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我 这个说实话在我意料之外 啊， 说实话 这个真的是很意料， 真是小组赛意料之外、嗯、 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说也许如果让 RNG 继续碰到三星的话，那可能还真的是不错，但是现在如果要碰 SKT 的话、哎、那 不好 说，因为 SKT 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更老练一些， 对、 啊、 而且经验各方面比较充足， 对，但是 配备也， 但是今年 SKT 状态也不好，就是我觉得也不像往年啊，说 SKT 有的时候喜欢演一演哈，抬一手、 嗯。 但今年因为你想跟这个兔子队 MSF 都能打到一个这个要打满五局啊，然后最后靠 最后险胜 啊，靠胜负手决胜局来去晋级，只能说我觉得可能这支 SKT 目前的状态还没有到一个这个之前最好的状态。然后也还有另外一点，其实也还有点时间哈，还可以再多 说 两句啊。 说 这个可以感受到，就是像今年因为整个 LCK 的水平。跟往年相比吧，我觉得会出现一定的这个起伏，这是给我的感觉。首先就是因为就一个王朝的坍塌吧，像 SKT 今年是没有拿到 LCK 冠军的， 对 啊，然后呢，这个包括之前在这个洲际赛的时候，就是那场比赛是在那个台湾打的啊，然后那个时候呢也是 LPL 赛区拿到的这个冠军。所以说像今年 LCK 给人整体的感觉呢好像就是不温不火，没有以前那么强势啊，但是这个时候也不能继续奶了呵呵啊，对， 奶到后边， 对，还是可以来看这个集锦啊， RNG 确实状态不错。 好，那我们来看 RNG 对 Fnatic 的第一场比赛啊、 嗯， 这边是 有眼， 这里的话小宝得走了， 给一口治疗， 给治疗。尤达这边想帮忙挡一下， 对，他不想让 奶妈 这边的辅助， 奶妈有危险， 一口血 喘一下，哎呀， 啊、 就被抓死了，就奶妈，他补这个大炮，他有机会，结果直接推上来，助攻力一下， 应该有了 叮当，看一下来这边这一口什么时候吃，可以吃了，漂亮。 这边是韩国上单，他的单带能够给指导开了， 感觉想等一波来了，开出，这边莱德米先开一个 啊，先开一个这个圣女荣耀，一枪弹开，有了，直接一口吃掉九皇了。 这一波真的是要 Rekkay 本来闪现都没有， 而且这波是个 timing 打大龙，对方的 ADC 补， 哇， 死掉，然后巨魔交出自己的传送。 这一波如果 再送的吗？再送 的 吗？ 打的话呢？你 可以 扔， 扔他，扔他，逼住，但是对方大招吸了起来，大招吸了起来，大招再盯一下。 果然啊，会走更远啊，这也是我们对所有这个 还没走远，还没走远， 对，还没走远，这也是我们对所有这个中国队的一个预期啊，你一定会走远的，伴随着周董这首歌，我们也是期待他们打出好的成绩。 对对对对对 啊，今天确实是视频这块有点问题啊，咱们下次回头修正一下。 其实没关系，我觉得就尤其是像中国队的这些精彩表现啊，应该会深深的停留在我们 烙印在 哎每一位观众和玩家的心中，对吧？ 对，嗯，然后呢？刚才小易也是这个慷慨解囊啊，说到时候回头下次大家来可以看到小易他们这个专门制作的视频，估计就不会这样了啊，应该会比较好一点。对对对啊，这个可能还是嗨，别说了，五块钱的磁带嘛，对， 视频五块钱下来了。 对对对，行，咱们今天节目内容，我觉得说了很多内容啊，说了很多童年的记忆，也非常感谢小易来做客直播间啊，感谢小易， 嗯 啊，最帅最帅美男子。好，那也是请您继续持续关注。关注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内容，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也是非常的好听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嗯，行，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许可， 我是李可， 嗯，那感谢小易做客直播间，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